怪谈之黑盒。上集讲到，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一部国际航班正准备执行降落，而机长振心有一个习惯，每次返航的时候，他总会去机舱内检查一次。而当他想行出机舱的时候，他突然间被一样东西卡到卡他，他耷低头一看，望落去是一个很古朴的四四方方盒仔，整个盒身都是黑色，盒面上画住一些好像符文那样的东西，望落去有些诡异。振心好像神推鬼拱咁，不受控制咁打开咗个盒，顿时喺佢眼前出现到一幅飞机飞行嘅画面。飞机正喺度平稳咁飞行，突然之间遇着电闪雷鸣，飞机即刻摇动咗起身，机舱里面乘客一个个正好惊恐咁擘大眼望住佢哋对面一个穿着黑色风衣嘅人，而嗰个人背对住振心。我唔清楚个样，而嗰班乘客呢个时候喐都唔喐咁定晒喺度，有啲企嘅，有啲坐，有啲仲喺度饮紧水，有啲惊，有啲耷低头。下一刻，只见个黑色风衣嘅人手里面突然之间出现咗一条好长嘅黑色辫，只见佢举起手中嘅长辫，挥舞到一下，对住离佢最近嗰个男人，用力就抽落去呢一边。竟然斜斜地咁将个男人劈开咗两半，顿时血肉模糊，里面啲内脏啊血系咁飙出嚟，跟住落嚟就系单方面永无止境嘅屠杀。片刻功夫，嗰个黑衣人不断咁挥动住嗰条黑辫，我一边又一边，变到每一个人身上都好似一把利刀咁，将我哋切开一份。片刻功夫，地上面已经是那些碎肉血液老浆，整个机舱被这些东西折到红色一片，已经分不出什么是什么，已经全部混杂在一起。而跟着下来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正是振心，他惊恐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层。而跟着下来那个身着黑色风衣的人突然间转向望着他，仲未等振心望清佢个样子，只见黑色墙边已经迎面发紧埋嚟，一声大叫，振心喺床上边猛然坐咗起身。佢成额都系冷汗，老婆圆圆亦都俾佢吵醒。 老公，做咩啊？发噩梦啊？ 系我发噩梦，我几时上床噶？ 寻晚你冲完凉。一上床冇耐就瞓着咗啦，我仲谂住同你倾偈添，见你瞓得咁冧，我仲边忍心打搅你啊？ 啊，可能系我好攰嘅，对唔住。 振心敷衍咁回答几句，讲完之后佢起身翻自己个袋，发现嗰个黑色盒正静静咁躺喺里面，丝毫都冇喐过嘅痕迹。振心不禁有啲惊恐。时间匆匆而过，好快就轮到吴振森嘅班次。作为一名飞行员，佢早已经习惯咗呢一种同屋企人最少离多嘅生活。遇上佢老婆喺门口送上拥抱，叫佢一切都要小心。呢次航班出行时间系晚上8:20，佢早早就上咗机。呢个系公司嘅规定，亦都系佢嘅习惯。同往常咁，佢又进行咗例行嘅检查机舱。振心唔敢将个盒摆喺屋企，佢又将佢带上到飞机，喺客舱尾部揾到个位置摆好。佢准备向同事讲一讲嗰晚佢发嘅噩梦。但系呢个时候咧，舱外空无一人， 只有唔振心自己穿梭喺每个座位同埋机器设备之间。振心就系咁，逐个逐个咁检查。突然之间，佢见到机舱门口附近有个座位，好似有人坐喺度咁。呢、這个时间离登机时间都仲早，点解会突然间有人坐喺嗰度嘅？佢不禁有啲疑惑。于是佢慢慢行过去。而就喺佢就快去到嗰个身影面前嘅时候，个身影突然间消失咗。呢一幕顿时令吴振心成个呆咗咁企喺原地，隔到好耐先反应过嚟。 唔通系我眼花？系咪我攰得滞爆幻觉呢？ 佢捽捽自己对眼，拧一拧头，行翻驾驶室。然而佢并冇记起。嗰、那个位正是他之前发现那个黑盒的座位。飞机缓缓地升起，平稳地穿梭在夜空当中。有些乘客悠闲地饮住咖啡，有些在看着杂志。靓丽的空姐正向乘客解说飞机上边的注意事项，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非常平静。突然间一道闪电，跟住就淋淋声响雷声，正喺度驾驶飞机嘅吴振心忍唔住打咗个冷震，佢觉得好似有啲乜嘢正要发生咁。副驾驶小王见到机长求先嘅动作，不由得疑惑咁问 ：Sam 哥，你唔舒服啊？ 振心摇一摇头就话啦：， 冇事，冇事，我冇嘢。 把口就话冇事啫，但佢硬系觉得今晚会有啲咩嘢发生。不过佢对自己嘅飞行技术仲系充满信心。直到过去咗一段时间，突然之间新楼嘅舱门传嚟一声巨响 ，bang， 系俾人砸嘅声音。隐隐约约仲听到啲杂物跌喺地下嘅破碎声，仲有人急促嘅脚步声。呢啲事吓到佢哋两个，即刻想起身出去睇下发生咩事。但系跟住落嚟，外边一啲动静都冇。小王比较性急，就系讲一句： 不如我去睇下发生咩事。 唔使咁麻烦啦，我打电话去问下空勤发生咩事。 但系飞机上面嘅电话一直都打唔通。喺尝试到几次之后，小王忍唔住要走出机舱。振心仲未嚟得切阻止小王打开舱门，佢就出咗去。隔到好耐，小王一直都冇翻嚟。振心攞住个拖鞋，问咗好耐，叫咗好耐，小王都冇回应。佢知道客舱一定系出咗事。佢突然之间谂起嗰晚发个梦，顿时一阵寒意遍布咗全身。佢手心同埋额头不断咁飙冷汗。脑里面不断咁重复个噩梦，时间缓缓而过，小王仲未翻嚟。一个人喺机舱度嗰种孤独感同恐惧感令佢冇办法再忍受落去。佢将飞机设置得自动导航，跟住佢就硬住头皮，用僵硬嘅脚步行出舱门，佢睇下外边发生紧咩事。佢深呼吸咗一啖气，默默咁数住。手一按，舱门迅速打开，进入咗机舱。当佢行入客舱嘅时候，喺佢面前竟然系一排排空座，一个人都冇。佢几乎系用跑嘅进入下一个舱，仲系冇人。 咩事啊？人呢？ 但系佢打开行李柜，乘客佢啲行李依然喺度。乘客座位上仲摆住嗰啲未饮完嘅饮料，打开住个杂志，但反正成部飞机一个人都冇，其他都好正常，好安静。呢、这个时候，振心成块面都白晒，佢隐隐约约觉得机上边嘅人可能已经死咗，佢忍唔住成身不断咁打冷震，佢想即刻逃离呢一部飞机，但系呢度系万米高空。他只能够找机场紧急降落。振心一路讲，嘴里面一路不断重复这个说话： 冇错，冇错， 要紧急降落，我唔可以喺呢度，要紧急降落。 正一阵心准备翻返驾驶舱嘅时候，佢突然间听到飞机尾部发出咗敲打声，佢擘大双眼，慢慢拧转头，一步一步，慢慢行向机尾。呢、这个时候佢记得声音发出嘅位置，琴晚就系佢头先摆黑盒嗰个地方。行到机尾，佢惊恐咁发现个盒里面慢慢爬出一个人。个盒咁细，竟然可以爬到个人出嚟，而嗰个人就系着住黑色风衣嘅人。不过理论上嚟讲，佢根本算唔上系人，因为呢个人根本就冇五官，只系一张面皮黐喺上面。佢缓缓咁除咗件黑色风衣，露出一副通体白色嘅骨架，根本一啲血肉都冇。唔忍心，当场吓到擘大对眼，双脚不断咁震，一时之间乜都讲唔出。嗰个骷髅骨人慢慢咁举起皮鞭，唔忍心，顿时见到个皮鞭迎面发过嚟，不断咁抽打喺佢身上。唔忍心皮开肉裂，好快佢身上边就留低一条条又深又长嘅疤痕。嗰个挥鞭嘅怪物，佢冇发出一丝声音。就是不断咁挥动个长鞭，严真心痛到成个人喺地下碌嚟碌去，喺度挣扎，喺度叫，双手不断咁向前搲，想捉住一啲嘢，令到自己可以趌起身，嘴里面不断咁叫： 唔好唔好打，好痛啊，好痛啊，唔好打，唔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可惜嗰个黑衣人冇停手。几分钟之后，一切都陷入咗沉寂。第二日，世界各地新闻头条，一架无故失踪嘅民航客机，昨日晚黑坠毁，机上边所有乘客包括机组人员冇一生还。救援人员好快找到一个飞机黑盒，但系奇怪嘅系，里面只有一段好短嘅录音。而且是不真心痛苦的叫声，还夹杂着副驾驶小王的声音。 啊，师傅，你做乜嘢？你做乜嘢啊？你系咪边度唔舒服啊？唔好啊，你唔好乱操控杆啊，好危险噶。 根据救援人员的引述，呢段录音的时间之后两分钟，飞机坠毁。而有关消息话，呢个找到的黑盒好奇怪，不单止记录住一段录音。而且盒的周围不知被什么人刻上了一些很奇怪的纹理。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巧。